怪谈之无上集讲到，聪明好惊慌咁问阿福伯： 福伯，你话究竟发生咩事呢？我嗰日见到阿爸个碑上面嗰张相有啲泪痕，佢攞嚟陪葬嗰只戒指咧，仲出现咗喺个墓碑隔篱。而家连嗰只牙都出现埋。 而阿福伯亦都一副惊魂未定嘅样，隔咗一阵先至好木讷咁话： 我都唔知咩事啊，但系我谂咧，嗰边同我哋呢度应该冇咩区别嘅。从嗰啲泪痕同埋只牙嚟睇咧，可能你伯爷喺嗰边过得并唔系咁好啊，甚至俾人哋虾添啊。系唔系你冇烧啲金银衣纸俾佢啊？佢嗰边冇钱使啦，咪俾人哋虾啦。 祖明望张望福伯，跟住就话： 唔会噶，我逢系过年过节啊，嗰啲咩日子，我都会烧金银衣纸俾老豆，会拜佢噶，佢应该唔会冇钱使噶。哎，要唔要再烧一啲试下咧？吓，话唔定真系得噶，试下啦 吓。祖明话做就做啊，隔多一阵，佢买嚟咗一大沓嘅冥币。在阿爸的墓前边烧了起身，一路烧就一路念念有词。而阿福伯一再要求叫祖明今天要留下同他守一晚，但是呢祖明就说是公司有事，慌慌张张就离开了。其实他今天边处有什么事，只是他不敢留在这个瞓满了死人的地方。好彩一直到第二日电话没响，但系唔知道结果嘅情况咧，令阿祖明更加坐立不安。第日朝头早，佢都嚟唔切食早餐啫，佢揸车去墓地嗰度。有一福伯咧。在那里一路煮饭一路讲， 看来真是你伯爷在那边没有钱使啊。你看看烧完钱之后，昨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 看来呢他精神都很多。哦，没事是这样就安乐晒了。祖明即刻整个人都轻松了，他来到阿爸的坟前停低。他想扫一扫阿爸坟前残留的纸灰。突然间佢发现墓碑同坟墓之间有一块暗黄色嘅嘢露咗出嚟，佢行过去拎起一角，攞到起身，仔细一睇，哎呀，佢尖叫咗声，即刻抌咗嗰样嘢。而阿福伯咧听到尖叫，第一时间攞住把菜刀就冲咗出嚟，一路跑一路问： 做乜嘢啊？ 阿聪明语无伦次咁讲： 我阿爸件寿衣，我阿爸件寿衣啊！ 成个人震腾腾咁指住嗰样嘢，阿福伯行到过去噶啦，哎呀！听到祖明咁讲，好似见到毒蛇咁啊，即刻停住唔敢喐，亦都唔敢行埋去。原来黄色嗰样嘢系一件唐装样式嘅破旧寿衣，可以大概望到系杏黄色，寿衣残破不全。好似系俾撕破，睇嚟祖明送落去俾阿爸嘅钱，并冇起到咩作用。先系流住眼泪将戒指摆喺墓碑旁边，再后嚟硬生生咁掹低一只牙齿，琴晚连件衫都搲烂埋抌咗外边。下一步仲会做咩咧？哎呀，佢两个都好惊。阿福伯想报案，祖明即刻阻止佢。好恶噶嘛？ 唔得，唔可以报案。我要查出究竟系边个恶鬼咁喺嗰度坑我阿爸， 就算佢做咗鬼，我都要一份舞蹈请翻佢出嚟啊！ 呢一晚，祖明主动要求留低，嗱为咗壮胆，佢买咗一啲酒啊同埋菜啊咁，谂住同阿福伯成晚喺度饮酒。嗱，但系福伯年纪大，饮咗半斤酒啫，唉，就唔多掂，搭到喺床上边瞓到脚脚声。嗱，日祖明自己饮咗啲，跟住上去厕所啦。佢一个人行出小屋，朝远处嘅厕所行过去。厕所都冇灯，佢喺黑暗中搞到好耐，唉，咁先解决到问题。但佢行出厕所冇几步，就停住咗。事关佢听到墓地嗰边好似人讲嘢，但系把声好低，佢听唔清。但借住几分酒意壮胆，佢就朝住声音嘅来源行咗过去。佢发现声音嘅来源竟然系佢阿爸个墓地附近，但系并见唔到有人影。不过嗰啲讲话声仲喺度继续，只系听唔清讲啲乜，因为嗰啲声嗡嗡声，好似嚟自地底，嚟自佢阿爸个坟墓度咁。嗱，祖明趴低身，慢慢伸个头，抽埋喺墓碑旁边，佢要听下究竟边个喺度搞佢阿爸。 阿张，佢寻日又打你啊？ 佢唔单止打我啊，仲将我件衫撕烂咗，抌咗啊！ 唉，乜嗰只嘢咁犀利噶？ 唉，听讲佢生前啊，系嗰啲黑社会嘅，唉，嗰啲人嚟嘅，好叻打人嘅。佢前晚仲夹硬掹咗我只牙，唉，好痛啊！ 吓，佢唔系搬走咗啦咩？做乜仲翻嚟打你噶？ 我唔知啊，系我个仔为咗腾出地方租出去，点不知我恶意在身嘅时候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唉，你移走佢个墓，吓佢咪报复我个仔咯， 所以咪搏命打我咯。唉，仲好讲，如果到咗我忌日嗰日，我仔仲唔将佢搬翻嚟啊？赶我出去唔单止，佢仲要害埋我个仔啊！ 咁点解你唔话俾你个仔知啊？将个恶嘢条尸骨搬翻嚟啦！ 呆咗噶啦，唉，但系我只能够晚上出嚟，亦都只能够喺墓地边活动。唉，我已经将只戒指摆喺墓碑旁边，但系我嗰个咁嘅衰仔啊，唉，净系识贪钱啊，点会知道我嘅意思啊？我被人抌出去咧，就冇咩所谓啊！我系惊我个仔啊， 佢到时啊，唉，俾佢整恶鬼害死，拉埋入嚟咋，我唔甘心啊！ 听到呢度，阿祖明吓到成个弟弟阵缩埋一嚿，底衫底裤都湿晒。嗱，佢的确系曾经将一个恶意嘅尸骨偷偷地挖出嚟，埋咗喺附近一个树林度。但佢就为咗可以将呢一块墓地重新租翻出去。嗱，呢个恶意咧就叫阿强，佢生前系黑道上边嘅人，喺一次群殴当中啊，俾人打死咗。但系自从埋咗喺呢度之后咧，再都冇人嚟拜祭过。阿聪明就谂，即使偷偷将呢一个阿强嘅尸骨挖出嚟，都唔会有人揾佢麻烦啦。于是有一日，佢求其揾个藉口就支走咗福伯，跟手佢就将呢个阿强嘅坟咧就推平咗。等阿福伯翻嚟问起呢一件事，佢就话系阿强嘅屋企人将呢个坟移走咗啦咁。就系咁，阿祖明一路喺度谂，一路惊，一路震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突然间 好似觉得有样嘢企到佢后面咁。阿祖明吓到一跳，拧转头问了一句： 边个？ 原来系福伯。 系我啊！ 祖明震腾腾咁起身，而呢个时候地下边嘅声音亦都停止咗。那福伯头先去厕所嘅时候，同样听到墓地里面有声音，就行过嚟，见到有人趴喺地下，于是佢就喝咗一句。阿福伯问：究竟祖明头先听到啲乜？阿祖明一句都冇讲，跟手就拉翻阿福伯入屋。一朝头早，阿祖明就开住车走咗。临走时候，俾咗福伯好多钱，叫佢出去买啲祭品。而阿福伯咧喺外边就兜咗大半日，直到晏昼四点几先翻到墓地。当佢翻嚟嘅时候，发觉祖明已经翻咗嚟。而且墓地度多了一个身份，上边写住陈强之墓，而且呢阿祖明仲喺旁边系咁拜添，而嗰个阿伯亦都冇问点解呢个陈强嘅墓又移翻翻嚟，祖明亦都冇多讲，只系俾到阿伯一份保证书，上边呢就写住。在阿福伯八年之后，他一定会兑现自己诺言，留返一个地方俾福伯嘅。从此墓地上边就再都冇奇怪嘅事发生。在一个月朗星稀嘅夜晚，福伯一个人坐喺墓碑前边，一路烧住啲冥币，一路暗暗沉沉就讲。 你打打杀杀有咩用啊？到头嚟又系靠住你呢个老实安分嘅老豆帮你保住你个屋企。你细个嗰阵呢，我冇救好你，而家就攞呢啲做补偿啦。你唔会孤单噶，老豆一直都守喺你身边。就算我死咗，都一样会留喺你身边啊！ 其实福伯有一个唔争气嘅仔，佢就叫陈强。陈强喺唔到18岁嘅时候就离开咗福伯，福伯亦都冇揾到佢，直至听到个仔俾人斩死咗嘅噩耗之后。阿福伯喊到晕咗过去，当佢嚟到一个撞住佢仔嘅墓地嘅时候，佢唔使要一分钱，就系为咗守喺佢仔身边，时不时帮个仔烧烧纸钱。呢啲嘢阿祖明又点会知道呢？ 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